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响一个冰斗里头揾到咗韩淑娜，佢跌咗落冰斗里头，已经昏迷咗。我收拾绳索，准备落去救佢。杨树利向里头劈咗一支冷烟火，以便睇清楚地形。冇谂到掉落去嘅冷烟火照亮咗冰屈嘅四壁。众人向下一睇，都系哑咁大嗌咗一声。只见呢个冰壁里头，冰封住好多身着古衣古冠嘅死人，都保持住站立俯身嘅姿势，围成咗一圈，好似啲古尸仲系生嘅咁，正低头睇住昏迷不醒韩淑娜。我哋所见到嘅，只系最外边嘅一层，响冰层深处，仲唔知有几多被冻住嘅尸体啊！我哋企喺冰层之上往下睇，睇嚟呢个冰斗呢，并非大自然嘅产物。冰壁里头冰封住嘅尸体都摆出一种神秘嘅姿势，站立低手俯视住斜下方。肥仔睇到之后就笑住闹啦：， 临死之前都仲挂住执银包啊！嘿， 我对佢哋摆咗摆手，唔好讲笑住啦，要即刻落去救翻韩淑娜上嚟先得。唔管点睇，呢个冰屈里头都透住好重嘅邪气，绝对唔系咩好地方。于是众人即刻放低绳索，我立起冰凿，掹住登山绳滑咗入冰屈。随后杨树利亦都跟埋落嚟。我哋两个唔顾得睇四周围冰壁里头嘅死人，赶住先检查韩淑娜嘅伤势。佢身上冇明显嘅外伤，只系响面上被坚冰划咗几道浅浅嘅伤痕，人只系暂时昏迷。我攞出硝石，响佢个鼻底一擦，韩淑娜即刻打咗个黑嗤，清醒翻啦。我问佢有冇受伤，韩淑娜摇咗摇头。原理啊，啱先佢鞋带松咗，想重新绑翻，于是就同大家拉开咗距离。当时大家见到终于揾到龙顶，都十分兴奋，所以一时冇留意就打失队了。 我赶上嚟嘅时候啊，一脚偏离咗路线，踩到冰壳跌咗落嚟，呢度啊黑麻麻咁。于是我打起手电筒啦，准备发信号求救啦。点知都仲未开口，就见到周围全部都系呢啲古代嘅冰尸。我虽然平时呢都接触过好多古尸，但系喺咁特殊嘅环境下边，我一啲思想准备都冇㗎嘛，即刻咪吓晕咗囉。 我睇到韩淑娜并冇受伤，个心就放返落嚟啦。举起狼眼手电筒睇咗睇四周围冰层里头嘅尸体。呢啲尸体呢并唔只係献王墓天宫里头见到嘅同人。呢啲尸体可能都系在生嘅时候就被冰封响冰壁里头啦，鲜活如生，里面一层挨住一层，啲数量啊多到难以估计嘅，就系望得见嘅都不下几十具啦。虽然都系着住啲古衣古冠嘅，但并唔系魔国嘅服饰。杨雪莉帮韩淑娜勾上快挂，准备叫上面嘅人将佢拉翻上去。佢哋两个低头准备嘅时候，忽然都惊呼咗一声：哎呀！分别向后就跃开，好似见到地下有蛇咁。我连忙低头向下睇啦，用手电筒照住地下平整光滑嘅冰面，只见里面有一个朦胧黑色嘅人影，卷曲住缩成一团，横倒咁瞓响冰层之中。就咁一睇，就好似系雪库里头嘅超大虾人咁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：咁有咩好驚啊？咪就係雪住个死人咋嘛。不过呢， 姿势呢确实就奇怪咗啲。杨雪莉耸一耸膊头就讲啦， 我根本就未睇清楚下面系乜嘢，啱啱系俾韩姐吓咗我一跳。啱先一睇下面嘅人影呢缩埋一团咁，我仲以为系个胎儿添啊，但系一諗知道就唔系啦。呢个世界上啊，边会有咁大嘅胎儿啊，所以先吓到向后跳咋嘛。 我叫韩淑娜先上去，呢度呢佢就帮唔到手㗎啦，只会越帮越忙㗎啫。等佢上返去之后，我同杨雪莉喺冰斗里头商量咗几句。呢度可能系轮回宗教主嘅墓穴，埋住邪神妖塔嘅冰川，一定系后世轮回宗信徒眼中嘅圣地。佢哋嘅历代宗主信徒，可能死咗之后都会埋葬响呢度。呢个冰斗咧就系其中嘅一处啦。地下卷缩嘅黑影，有可能就系其中嘅一任教主。周围呢啲人咧系陪葬嘅信徒。冰川下环绕住嘅九层妖楼，仲唔知有几多咁样嘅冰屈墓葬。不妨将呢个冰下嘅教主尸体挖出嚟，睇下佢个陪葬品里头会唔会有咩信息都好啊。我哋两个商量完，亦都从冰斗里头爬返上上面，将计划对众人讲咗一次。我哋依家所处嘅位置可以讲系四座雪峰嘅交汇之处，形成咗大片又厚又深嘅冰舌。呢度嘅地形凹凸不平，嗰啲冰沟冰缝纵横。由于建筑妖塔嘅时候啊，物中甚至仲未形成风水理论，所以冇办法使用分金定月。与其好似大海捞针咁响冰舌上面逐个排查，仲不如先掘出呢个轮回宗教主嘅墓穴睇下先好过啦。用呢个办法确定妖塔嘅确切位置，反而把握仲大啲。明叔佢哋冇呢方面嘅经验，自然就系我话点就点噶啦。安排完之后，响啱先嗰个冰斗旁边插咗支风马旗作为标识，就地撑啲帐篷。由阿彪同向导初一负责放哨，防止狼群嘅偷袭。明叔同韩淑娜负责探险队嘅飲食。我带住阿香、杨雪莉同肥仔食过饭之后，就入冰斗里头开工。这个时候天色将晚，远处的森林里头传来一阵阵野狼的哀号，看来狼王开始聚集狼群，尾随而至了。我听到狼号就想起格马军义，恨到我咬牙切齿，嘱托初一他们无必要小心戒备，然后搬了器械落冰斗之中。明叔就在上面挂起荧光灯照明，他是倒卖古诗的老手了，见到这个冰层下面有具姿势咁诡异的尸体，猎奇之心骤起，讲不定挖出来的就是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。于是同韩淑娜一起在上面牛咁眼咁睇实。我哋将阿香带在身边，咁真係比点蜡烛仲方便得多。不过阿香个胆呢就真係好细。为咗预防佢吓到讲唔到嘢，我哋仲係按老规矩响东南角点着一支蜡烛。肥仔按我所讲嘅咁，将生姜汁灌向一个气压喷壶里头。先响地面嘅冰层喷咗几下。接住呢需要做嘅就只是等啲姜汁慢慢咁渗透入去啦。 茫茫大漠，万里黄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图，竟然系死亡之神阿卢比斯嘅诅咒。松哥同老刘头一行人远赴千里之外嘅埃及，为咗寻找几千年前嘅法老古墓，经重重难关。埋藏喺千年黄沙之下嘅究竟系啲咩嘢 ？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茅山后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就等我哋一齐展开一场扑朔迷离嘅探险之旅。 四周冰壁中冰封住嘅尸体，都低住头注视住我哋将要挖开嘅冰面，好似系一群睇热闹嘅人喺度围实我哋咁，一言不发咁掘实我哋。肥仔话啦：， 妖啦妈你话，睇到个心都发毛啊！一唔系啊，我哋搵块布遮实佢先啦，俾啲咁嘅乸渣嘢望到实啊，真系冇运行啊！ 我话肥仔啦，你又唔系大姑娘，惊咩俾人睇啊？你咪当呢啲死尸透明咪得咯。 虽然话系咁讲啊，其实呢我都觉得呢个冰斗实在邪得紧要，从嚟未见过呢种咁奇特嘅陪葬方式，而且墓主冇棺材，仲摆到成个大虾人咁雪响下面，一阵间会挖个咩出嚟都未可知啊！杨雪莉大概睇出我有啲犹豫，就对我讲啦： 轮回中保留咗好多魔国邪教传统，响英雄王说唱诗篇当中，魔国系一个崇拜深渊同洞穴嘅国家，周围嘅陪葬者作出俯视深渊嘅姿势，咁大概系同佢哋嘅宗教信仰有关系啦。咁都唔使咁大惊小怪嘅。 呢个时候，生姜汁已经渗透得差唔多啦。我哋用冰凿封转开挖，生姜汁系坚冰嘅克星，万年元冰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呢度冰层其实比冇想象中咁厚，唔使几耐啫，就挖咗一个方形嘅冰盖出嚟啦。再下面就冇冰啦。我哋发现冰层下面黐住啲鱼扑咁嘅嘢，尸体就裹响其中。一睇尸体，大家都觉得有几分惊讶。阿香吓到全身发抖，杨雪莉只好将佢揽住，问佢系咪发现咗啲乜嘢。 阿香摇咗摇头，我只系觉得呢条尸体实在太恐怖啦。 我转头睇咗睇蜡烛，燃烧好正常，睇嚟应该冇咩问题。咁先沉返住气去睇冰下面露出嚟嘅尸体。响凿穿啲冰之前睇到嘅系个黑影，但依家睇呢条尸十分巨大，全身都系白色嘅，但呢就唔系尸变嗰种生住白毛嘅模样，而系好似全身都起咗一层厚厚嘅茧，有几个地方白色嘅茧壳脱落，里头金层层，似乎全部都系黄金。尸体双手抱膝，卷缩成一团。这个可能是同轮回中的教子有关，死亡之后将进行转生，所以将死者摆成回到母体之中胎儿的姿态。明叔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。 啊，这个是雪山木乃伊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。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最少都值100万。只不过呢，年代太近，如果年代耐咗啲，咁同冰川水晶丝嘅价值都有得挥，你哋话系唔系呢？ 我抬起头问明叔啦，明叔啊，乜嘢雪山金身木乃伊啊？对于呢啲骨董啊，我哋边个都唔够明叔咁在行。明叔为咗要睇清楚啲，于是呢都落埋嚟冰斗。明叔攞住放大镜睇完又睇，伸手向尸体白色嘅茧壳上面摸咗摸，舐咗舐自己嘅手指讲： 唔会有错啦，绝对系雪山金身木乃伊，你哋话系唔系呢？呢种尸体嘅处理方式非常复杂，先要将死者摆好一个特定嘅姿态，装入石棺，响里头填满沼盐，停置大约3个月嘅时间，等盐分完全吸入身体各个部分，取代咗尸体全部嘅水分而腌成，再涂抹上一层类似水泥嘅物质。呢种物质呢，听讲系由檀木、香料、泥土 以及种种的秘药配制而成的。这种物质就会逐渐凝固硬化，尸体上所有一切凹陷或者是皱缩的部分，好似眼啊、腮啊、胃部啊咁，都会自行咁膨胀起身，形成自然和谐嘅比例。再喺外部涂抹一层熔金嘅漆皮，咁就成咗金身啦。最后仲要用沼泥包裹一层，只有身份极高嘅人先有资格享受咁样嘅待遇啊！你哋话系唔系咧？ 我同肥仔都听到傻晒，边度諗到种子都仲有咁鬼複雜嘅制作过程啊。明叔要我哋喐手将雪山木乃伊搬上去，但我哋一喐手就发现冇办法。尸体同下面嘅冰层结成咗一体，极为结实。用手电筒向深处照咗照，冰下面似乎仲有好多嘢，但係隔住冰层睇得唔系咁清楚。於是再次拿出噴壶，将生姜汁噴晒向冰层上面。等咗一阵，估计差唔多啦，於是一冰凿凿落去。点知顺住冰凿穿破嘅冰层，突然冒出一道长长嘅巨大蓝色火柱，带住刺破耳膜嘅尖笑声，嘩一声从冰斗嘅最深处飙咗上天。按照轮回中经书所在，蓝色嘅火焰同其他嘅火焰唔同，轮回中称之为无量业火，系传说中能够将灵魂都烧成灰烬嘅烈火。边个都冇预料到呢具雪山金身木乃伊下边，竟然会藏住咁古老而又狠毒嘅陷阱。好彩肥仔手急眼快，响火焰喷射而上嘅一瞬间，将明叔推开咗。我同杨雪莉亦都掹住阿香向后闪避，众人都缩到冰屈嘅角落，只觉得脷尖发干，好似全身嘅水分都响度急剧咁蒸发紧。无量业火喷射而上嘅尖锐呼啸声，响狭窄局促嘅冰屈里头，听起身格外咁惊心动魄。依家咩都做唔到啊，只系可以盼住呢一股鬼火尽快咁散晒啦。如果再冇新鲜嘅空气补充入嚟，根本冇人可以再支撑落去。无量业火嘅呼啸声终于停低，我哋互相睇咗睇，好在冇人受伤，即系明叔冇戴登山头盔，啱先响慌乱之中个头撞咗下，但系冇咩大碍。冰屈中嘅呢具金身木乃伊已经俾无量业火烧成咗一团黑炭。众人惊魂之余都冇心再睇佢。忽然听见上面有人大呼小叫，听声音系向道初一。可能系狼群趁住天黑摸咗上嚟，但系点解冇人开枪嘅呢？我唔顾得咁多，抢先爬上冰面。只见阿彪同初一正喺度手忙脚乱咁抢救緊韩叔乸。我行近一睇，顿时一汗。韩叔乸块面俾无量业火烧到冇晒啊。可能当时佢正係护低身睇緊，结果啱好俾无量业火烧到块面。鼻、眼、嘴唇都烧到冇晒，黑炭咁嘅面上只係剩低两排光秃秃嘅牙齿，同埋里头黑到成炭咁嘅脷，非常得人驚。韩叔乸倒喺地上，喐都唔喐。初一对我摇咗摇头，睇嚟当场就死咗。我见韩叔乸死得咁惨，亦都觉得心悒，攞张毡过嚟将佢嘅尸体遮住，费事明叔睇见佢咁惨嘅样，惊住佢一时冇办法接受。呢、这个时候明叔佢哋都陆续爬咗上嚟，睇一睇我哋，又望咗望地下冚住毡嘅尸体。佢正话想问佢老婆去咗边，但系就发现毡下边露出咗一头秀发。韩叔拿面部烧晒，但系无量业火佢避开咗佢嘅头发。明叔一睇就已经知道发生咩事啦，晃咗两晃，差啲就晕低。阿彪即刻将佢扶住。我对杨雪莉使咗个眼色，叫佢将阿香带入帐篷里头先， 虽然唔知道阿香同佢契妈嘅感情点，但系佢个胆啊细到暗春咁，睇到呢具咁样嘅尸体啊，实听吓死佢啊！我都唔忍心睇见明叔咁伤心，但系又想唔出咩办法去劝佢，只好将初一叫埋一边，同佢商量一下，可唔可以将明叔、阿香同阿彪先带翻去？龙顶冰川危机四伏，佢哋继续留响呢度，难保唔会再出咩危险。初一好为难咁讲啦， 刀吉兄弟，依家恐怕想走都走唔到啦。你睇下天上嘅云几厚，我哋响格拉米尔山口睇到黑颈水鸟飞走，睇嚟真系有寒潮要嚟啊！雪山上边一日有四季，天气变得太快，冇人能够预测嘅。一年中只有响风速低、冇雨雪嘅日子先可以入冰川。五月份系最合适嘅，但系依家系九月中，按道理嚟讲呢，都系一个吉祥嘅时间。但系雪山上嘅天气系冇办法用情理嚟推测嘅。天气话变就变，唔使两个钟头就肯定会落大雪啦。 呢度虽然不至于大雪封山，但龙顶冰川嘅地形非常复杂。响远古嘅时代，呢度可能系一个巨大嘅山间湖泊，所以先有灾难之海嘅名堂。后嚟经过喜马拉雅山嘅造山运动，使海拔上升，气温降低，整个湖演变成为咗大冰川。加之偶尔嘅雪崩，令到冰川越嚟越厚，里面嘅地形亦变得越嚟越复杂。夏天嘅时候，好厚一层冰川都会融化，冰层嘅厚度会降低好多，所以寒叔拿先会一脚踩穿冰斗。响气温低嘅季节里头，呢种情况系唔会发生嘅。而依家龙顶冰川里头，好多中横交错嘅冰缝同冰斗，全部都暴露晒出嚟。入嚟嘅时候仲未落雪，咁都仲好办。但系山里头一旦出现寒潮，大雪铺天盖地咁落，唔使两三个钟就会将冰川覆盖。但系冰下边脆弱嘅地方又仲未结实，跌落去实听去见马克思。即使系最有经验嘅向导，亦都唔敢响呢个时候带队涉险。更何况狼群又跟埋入山，万一出现咩事，佢哋肯定就会趁火打劫，想走返转头，必须要等到雪停嘅时候，冰川彻底冻住咗之后先至可以走。我同初一正喺度讲紧嘢，只觉得面上一凉。原来就响讲紧嘢嘅时候，雪已经落咗起身了。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，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，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。但系因此，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，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，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，再次进入嗰一片巨大嘅虚空之中。深渊、龙雾、影中鬼、敌方特务。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。 SO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大漠苍狼》第二季《绝密飞行》，原著南派三叔，编译校对播讲阿玲。 我即刻回去将众人聚集起身，讲明目前我们所处的处境，要离开呢，最少要两日之后。我同肥仔杨雪莉三个已经有破釜沉舟嘅决心啦，唔将魔国邪阵嘅妖塔挖个底朝天系绝对唔会罢休嘅。唔系话落雪啦，就算落剑雨都唔会走翻转头啊！明叔老泪中横，猛咁讲咩佢同韩叔拿系真心相爱噶，咩危险都未曾将佢哋分开过之类嘅话。我同肥仔以为佢伤心过度，开始胡言乱语啦，正想话劝佢休息下啦，冇諗到明叔突然就讲咗句啦。 点都唔可以回咗夫人又接兵嘅。呢回一定要顶行上，唔挖出冰川水晶丝，我就死都唔翻去噶啦。唔该你哋啊，如果我有咩事，你哋一定要将我阿香带翻去，好唔好啊？ 我见明叔死牛一边颈，亦都冇咩好讲。我心谂，我同肥仔又何尝唔系咁啊？好多时候啊，之所以会功败垂成，唔系智谋不足，亦都唔系胆量唔够，其实只不过系利益使人嘅头脑发热。虽然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啊，但系切身处地，真系轮到自己嘅时候，边个都醒唔起呢啲道理啊！毕竟都系凡人，边个有咁好嘅定力啊？而且呢，我哋以前实在系太穷啦。等我哋商议完毕咗之后，已经系将近午夜时分，雪开始越落越大，远处嘅狼嚎声响风中时隐时现。我哋将韩淑娜嘅尸体放响营地旁边，冚住张毡。肥仔同阿彪负责挖啲冰砖，扎响帐篷嘅边缘，用嚟挡风同防备狼群嘅偷袭。我同杨雪莉再次落到去冰斗里头，希望能够揾到一啲线索，确认九层妖塔嘅位置，最好响听日天黑之前将佢掘开。魔国嘅坟墓都有一种被密宗称为达普嘅透明瓢虫守护，接近嘅人都会被无量业火焚烧成灰。我哋入葬之前已经谂到咗应对之策，响呢个严寒嘅高原之上，水壶里头嘅水好快就会结冰，根本冇办法用。而灌满生姜汁嘅气压喷壶可以将啲达普嘅鬼火淋熄。不过呢个安放轮回中教主今生嘅冰屈里头，突然出现嘅巨大蓝色火柱，佢令我哋防不胜防。经过杨雪莉嘅查看，呢种火柱可能系一种古老嘅机关。魔国嘅鬼火轮回中唔会使用，即系模仿无量业火做咗一种人工嘅喷火机关。金身下边系一个密封嘅空间，里头装满大量嘅秘药。长年累月嘅封闭环境，使秘药同停滞响里头嘅空气相混合，形成咗一种特殊嘅气体，触动金身，冰层一破就会引发燃烧。墓主宁愿尸身被烧成灰，亦都唔想被外人惊扰。响冰屈嘅最深处，被火焰融化嘅冰墙之后，有一个更大嘅冰屈。我哋响里边发现咗一间隐蔽嘅冰室，睇个样系用嚟堆放教主陪葬器物嘅密室。最中央摆放住一个三层灵塔，象征天上、地下、人间。灵塔高 1.5 米左右，都系用黄金制成嘅，上边嵌满咗各种嘅珍珠，光彩夺目。杨雪莉向四周围放置咗几支荧光管，我用探音爪撬开塔门。灵塔中层有十几个类似隔鸟嘅护身宝盒，以及红白珊瑚、云石、玛瑙之类嘅珍宝。下边代表地下嘅一层都系啲粮食、茶叶、盐、干果、药材之类嘅嘢。上层有一套金丝袍服以及镂空嘅雕刻。我哋睇到灵塔最高处嘅雕刻七魁，同古格遗迹里头轮回庙嘅银眼壁画相似，是用异兽来表示方位坐标。中间有个裸身半透明的女子，这句应该就是冰川水晶丝的画像了。从这个陪葬灵塔的摆放位置，以及那册古经里头所描述来看，供奉邪神的妖塔就在这个冰斗以西不超过30米的范围之内，龙顶冰川之上最少都有成百个，甚至几百个轮回教历代教主的墓穴，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墓穴都是按密宗的星图排列，守护着魔国自古遗留下来的九层妖楼。不用再找，有了这个参照物，再配合经卷中的记载就行了，听日一定可以找到最终目标。这间冰室的墙壁上面刻住好多饿鬼嘅形象，睇个样呢， 灵塔中的财宝都是受到诅咒的。按我的意思，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，都不争在了。就算是将这些珍宝全部倒晒出去，也都没所谓了。不过眼下大事当前，也都没心思去理这些黄白之物。于是我同杨雪莉将灵塔按原样摆好，翻上去冰川之上。我叫大家轮流休息，由我同向导初一直第一班。我哋两个趴冰墙后面，一边观察四周嘅动静，一边就饮酒取暖啦。无奈之前仲若隐若现嘅郎中，依家已经被风雪彻底咁掩盖晒踪迹。初一讲啊， 狼群如果唔响今晚嚟袭击咧，可能就会退到林里头避雪噶啦。 我知道初一对狼性十分熟悉，又听讲他曾经担任过格拉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，不免有些好奇，问起他的经历来了。初一讲起了一些他以前的经历。 解放前，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帮头人做工。我还是细路的时候，七岁那年，狼群一次咬死了几十只羊。这种现象十分反常，头人以为有人得罪了山神，于是将我阿爷鉴生剥皮，还要拿我去祭神。后来我全家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格拉米尔定居，在路上我伯爷亦都被追上来的马队所杀。 初一每讲一段就沉默一阵，我见他不是那么想讲，亦就唔再追问了。这个时候夜已经好深，地上的积雪渐渐变厚，火光之中可以见到不远处的积雪突起一块，那里是摆放韩淑拿尸体的地方。我忽然发现那堆雪动了一下，于是急忙将手中的散弹枪握实，举起手电筒照过去，心里头想，可能是饿狼偷偷过来偷尸体了。但是马上发现不是。是韩淑娜正手足僵硬地从雪堆里头慢慢地爬了出来。手电筒的光速穿过风雪中的夜幕，刚好照响他那块毛皮的面上。焦黑如炭的面上，两排裸露的牙齿，看上去是几咁令人觉得无比狰狞啊。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，一个是不做嘢而四处旅行的怪人，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